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到唐三在众人面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唐啸一巴掌甩在了唐三脸上。唐三并没有闪躲，也没有运功相抗，硬生生地受了唐啸一掌。不过唐啸这一掌只是打得他脸一歪，在海神三叉戟强悍的重力作用下，唐三并没有被打出去。而且唐啸看似盛怒，但他这一掌最多只用了一成力，一丝鲜血顺着唐三嘴角处流淌。唐三并没有去擦拭，反而抬起自己的左手，伸出三根手指。 今天我来这里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向各位长老证明我已经完成了当初你们提的三个条件。第二件事，与我父亲一同祭拜祖父。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要为我父亲证明当初的那件事错并不在我父亲，同时我也要为我父亲拿回应得的那两块魂骨。 放肆！唐三，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如此说话？老七，拿下他！宗主，他所作所为您也看到了，我先要问他一个不敬尊长之罪。 面色和善的二长老终于开口了，霸气凌厉的威压从他身上骤然绽放，全面压制唐三。但令他吃惊的是，唐三面对他释放的压力竟然没有半分感觉似的，依旧站在那里。七长老这边黑光涌动，昊天锤骤然释放，就要动手。 且慢， 要动手吗？我们到外面好了。 小三，你…… 只见唐三脚尖点地，手持黄金三叉戟翻倒而出，只身出了客厅。话音未落，身后的七长老也已经追了出去，无奈之下唐啸也只能跟出去。另外四位长老眼中怒光闪烁，大踏步地跟在后面。唐三出了客厅，几个起落就已经出了宗门，来到了宗门外峰顶平坦之处。七长老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上来了。唐三对这位性格直爽的七长老还是有几分好感的，但今天他就是要为自己父亲证明，自然不会退缩。 小子，你今天吃错药了。 七长老，我敬您是长老，如果您执意动手的话，别怪晚辈不客气了。 好小子，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对我不客气。 当初他输给唐三，虽然只用了四成魂力，但心中也是大为不服。那时候唐三才不过是一名魂王，先前那一巴掌击在海神三叉戟上，强烈的反震力令他手掌现在还隐隐作痛。怒火中烧之下，再没有留手的意思，手中昊天锤带着强横的气势直奔唐三当头砸来。唐三也不释放武魂，面对七长老的昊天锤，他略微后退半步，双手握住海神三叉戟，以戟杆向上迎去。 开！ 锤戟相碰之时，正是啸天斗罗唐啸与另外四位长老追出来的时刻。眼看着身上九环闪耀的七长老持昊天锤宛如泰山压顶般砸向没有释放武魂的唐三，唐啸不禁大惊失色。可此时就算他想要营救也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面对一名封号斗罗这样的攻击，连武魂都不释放，唐啸想不出唐三会有第二个结果。震耳欲聋的轰鸣在群山中回荡，惊呼声从唐啸背后响起。唐啸下意识睁开双眼，顿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唐三依旧站在那里，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被砸成肉酱，而七长老的身体却被反弹而起，在空中剧烈地翻转数周才落在远处，落地时还接连后退几步才勉强站稳身形，他的双臂明显在颤抖着。 怎么会这样？ 七长老怎么会？ 谁能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唐三傲立在山峰之上， 手持海神三叉戟，大有睥睨天下之色。以二长老为首的四位长老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尽管七长老先前那一击中并没有使用任何魂技，可他作为封号斗罗，昊天锤的重量至少也超过了5000斤，如此运力轰击，其威势可想而知。那攻势又是从上往下，本身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可唐三却就那么挡住了他的攻击，还硬生生地将七长老震退。当然，最令他们无法理解的还是唐三那并没有释放出武魂的身体。唐三竖起海神三叉戟，重重地在地上一顿，顿时轰鸣声再次响起。 短短几年进步神速， 这唐三怎么会？ 整座昊天宗的堡垒都在他这一顿之下剧烈地颤抖起来，一道道巨大的裂缝从唐三脚下向外蔓延，哪怕是唐啸这样的强者也觉得脚下略微虚浮。唐三之所以能够不释放武魂就挡住七长老这一击，固然是因为海神三叉戟之威，但同样也是因此他此时的身体强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境界。在获得了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两大神兽的魂环魂骨之后，不论是力量还是身体韧性，唐三都可以说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从他皮肤表面变成金色时开始，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人类这一层次了。因此，尽管七长老实力强大，但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伤到唐三的。 现在，我有和各位长老谈谈的资格了吗？ 唐三，你返回宗门，就是为了向宗门挑衅的吗？就算你有了点实力，如此不尊长辈，向宗门示威，该当何罪？ 我没有不尊敬长辈，也没有向你们示威，我只是要替我父亲讨还一个公道。先动手的也是你们吧，我只不过是自卫而已。 好你个唐三，我倒要看看你究竟修炼到了什么程度。 七长老再次被震退，不禁气怒攻心。不过经过这次碰撞，他也充分认识到了唐三的厉害，尤其是唐三手中那柄三叉戟。只见七长老重新站定，黑光涌动，手中昊天锤骤然增大，双手一分，已经分别用出了自己的两个魂技。两柄武魂真身中的昊天锤分别持在手上，眼看就要第二次动手。到了这种时候，就算是唐啸也无法再阻止几位长老了。唐三表现得实在太嚣张了。此时在先前的剧烈的碰撞声中，以及唐三震撼大地的那一顿，已经惊动了整个宗门。大量的昊天宗弟子快速从宗门内涌出，站在长老们身后，惊讶地看着横挤山峰之上的唐三。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各位长老想必已经把我当成宗门叛逆了，如果这一战我赢了，我希望各位长老以及各位本门的族人能够让我为父亲当初之事进行解释。 就算你击败了老七，你也没这个资格。老七，将他拿下，还要我再重复第三遍吗？ 七长老此时心中也是大为光火，被一名才20多岁的三代弟子先后逼退2次，面子上的损伤他是承受不起的。他怒吼一声，左手的昊天锤真身已经朝着唐三飞了过来。唐三依旧没有释放武魂的意思，右手握海神三叉戟，突然踏前一步，左手握拳，直奔那迎面而来的昊天真身轰去。一团黄色的光芒在他左拳上凝聚，在那黄光周围，空气似乎形成了一个扭曲的巨大漩涡，似乎空气也在这恐怖的光芒中骤然压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周围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下一刻，唐三的左拳已经硬生生地迎上了七长老的昊天真身，一道巨大的黄色光柱从唐三左拳之中轰然而出，与昊天锤真身骤然碰撞在一起，比先前锤戟相交时更加强烈的轰鸣声再次爆响。 只见七长老脸上神色一变，手中的另一柄昊天真身也飞了出去，双锤合一，喷吐出两股恐怖的黑色光芒，这才勉强抵御住那厚重的宛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巨大压力。不过那土黄色的光芒却在步步紧逼，压迫的七长老连连后退。也不知是因为羞怒，还是因为正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脸已经渐渐变成了紫红色。另外四位长老的神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昊天宗的人们也看得目瞪口呆。很显然，唐三没有使用自己武魂的能力，这应该是属于魂骨技能。可是仅仅凭借一个魂骨技能就抵挡住了七长老双倍的武魂真身，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一直压迫着七长老退出30米外，唐三左手猛然一抬，那两道昊天真身伴随着唐三手中发出的黄光腾空而起，在空中响起一声爆鸣，两道武魂真身竟然全部都失去了喷吐而出的光芒，朝下方跌落而去。七长老慌忙召回，这才没有令自己的昊天锤破碎。并不是说昊天锤脆弱，而是唐三发出的攻击太强。他的左臂魂骨乃是泰坦巨猿所赋予，名为泰坦巨猿左臂骨。这块魂骨赋予了他两大技能，其中一个是重力控制，另一个就是眼前唐三所施展的泰坦苍穹炮。泰坦苍穹炮利用对重力的掌控，瞬间将空气压缩成恐怖的能量，赋予泰坦巨猿之力全力发动的攻击，威力之强，足以与一般封号斗罗的第九魂技相媲美。唐三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他左手发出的这一炮最后是在空中爆发的，否则七长老绝不只是退后30米这么简单。三次击退七长老还没有动用武魂，这一次七长老除了愤怒之外，心中不禁升起一阵恐惧。这唐三的实力他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唐三望向唐啸和二长老， 击败七长老确实不能代表什么，所以我希望挑战的是全部五位长老，如果我能击败你们，那么我应该就有说话的资格了吧。 小三， 他竟然真是口出狂言， 太嚣张了！ 以一人之力挑战昊天宗五大长老，就算是昊天宗现在最强的唐啸也绝对没有这个把握。尽管五位长老都是年长之后才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获得的魂环也都不是最强大的，但他们毕竟也是封号斗罗，更何况他们的武魂还都是昊天锤。唐三的话说的实在太嚣张了，简直就是对五位长老赤裸裸的藐视。眼看着几位长老都被气得脸色发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